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又嚟到一星期一晚咧，我哋都可以话系健康之夜。咁啊，又做运动啊，讲到饮饮食食啊，最紧要都系有健康生活啦。咁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提到，就系话咧，我预备咗一啲嘅礼物啊， 系 可以话同阿 Nicole 分享啊。 你知唔知我期待咗成个星期噶啦、啊？你上次咧啊，我哋节目临完结之前咧，你喺度逐项逐项数过一样超级食物啊嘛？你话 系咁啊，讲呢一个辣木。子啊，咁因为阿 Nicole 原来未食过嘅，咁、听有冇听过先？ 听都真系冇听过， 听都好似冇乜听过嘅。嗱，咁啊唔紧要啦，转头我哋慢慢讲下呢个辣木子系咩。咁、因为头先阿 Nicole 提到一个超级食物啊吓，咁其实呢一个超级食物咧，近年你都睇到好多传媒咧都有提起呢一个名称啊。咁究竟超级食物系乜嘢嘢咧啊？咁其实而家咧喺坊间就好多话咧啊，所谓食物有健康与唔健康之分，而超级食物咧佢就话俾你知。佢系比一般食物咧系嚟得更健康嘅， 哦，即系超级健康的食物咁解啊？可唔可以咁理解？ 可以系咁讲啦，咁因为咧，其实咧近年就呢一个超级食物咧，其实就唔单单喺亚洲啊，基本上全球咧都系即系都浮现出呢一个名词出嚟噶啦。 有时甚至乎行嗰啲超级市场咧，佢都会特登大大只写住超级食物去标榜住，特别系牛油果啦，而家好多时候都会买到，就话超级食物牛油果，咁就话好健康。要买多几个翻去食啦。 有几种啦，另外就好似即系羽衣甘蓝呢一啲咧，即系好似话哇，你食咗冇死啊，咁对身体唔知点样点样点样啊咁。咁所以咧引嚟其实都有唔少朋友，尤其系女士咧，就会真系大量咁样入手，即系咧觉得喂有事无事都好都食咗先啦，咁样样唔单止讲对身体好嘛，甚至乎对你可能啊即系皮肤啊各方面咧嘅调理都好好噶嘛。 系因为我特别咧见到有啲朋友啊，例如。啲 OL 嘅女士咧，特别去例如下昼买午餐嘅时候咧，佢哋都会特登拣呢一啲超级食物嘅沙律嚟做佢哋嘅午餐，因为佢哋觉得啊营养价值好似高一啲，同埋咧就话好似健康啊、护肤啊、美颜啊，乜嘢功能都得嘅。 系因为即系曾经都听唔少人讲过啊，即系嗱有啲人咧，例如话平时嘅健康咧已经唔系太好噶啦，即系唔做运动之余咧啊，有啲就甚至乎又会食烟饮酒啊，又会体重过重啊，咁即系啊听唔少研究嗰啲讲咪话。喂，咁啊要降低啊呢一个心脏病发嘅风险嘅话，咁啊定时定候啊，每星期啊咪食下啲坚果咁样样咧，咁啊可能会有助降低呢个心脏病发作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对于某啲食物嚟讲咧，好似系即系存在咗一啲嘅力量， 系 比其他食物咧，好似有一啲健康嘅效用啊。 系，同埋好似嗱，我唔知吓，用得超级呢个字咧，好似系话俾人听高人一等咁样咯。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喺坊间有唔少嘅。即系brand 啊品牌啦，咁就用呢一样嘢嚟包装自己嘅食物，咁就希望吸引更加即系多嘅人嚟去进食去买啦。咁但系嗱，我即系知阿 Nicole 啊，因为佢都系呢个前运动员啊嘛， 系 对于饮食方面啊、健康方面啊，应该系甚有研究噶啦， 都会有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啦。我相信对比起你嘅话， 咁你又唔好咁讲，我自己都耐不耐会咁一嚿嘅，耐不耐啦吓。咁但系即系话牛油果啊，头先我提过咧，羽衣甘蓝嗰啲，即系你觉得其实系唔系真系咁神奇先？ 嗱，我自己咧其实都几中意食牛油果嘅，因为我比较中意咧买啲原味嘅乳酪，然后就切几片牛油果落去啦。又或者咧，可能牛油果切片夹三文治咧，都即系代替咗个牛油。 同埋咧，我想即係講一講咧、嗯，其實我唔知道大家即係中唔中意食牛油果啦。咁我自己啊，好得意喎，因為有啲朋友咧係食齋嘅。咁咧佢咧就即係平時咧就唔食得魚生嘅。 嗱、我就係都想分享呢一個。 你講你講先。 就係你話啲朋友食唔到魚生啊！我就係想講咧，其實有時候咧夜媽媽咧翻到屋企切個牛油果，點壽司豉油咧食落都幾似三文魚。 係啊，就係啊，即係個感覺係好似三文魚㗎。係 啊係啊，真係好似三文魚啊！所以有時候我都幾中意牛油果，好似好多變化咯，因為 係啊。咁另外咧，因為我自己即係都有啲親戚朋友啦，咁就即係喺美國嗰邊嘅。咁我唔知點解喺美國食牛油果好方便，即係就算你唔係買原隻都好咧，佢有好多一 pack pack 嗰啲啊，好似啫喱杯咁樣咧包裝好嘅。咁、我最近咧就收咗一個咧，就係、是、哇講緊嘅係一 pack 咧有八盒。 哇！ 咁樣咧就一盒仔咧就好似有個啫喱杯咁樣嘅。咁咧佢就即係當然係一個有效期限啦。咁、你就食。咁所以有一期咧我不停咁樣食呢啲牛油果杯咁樣。咁其實咧我覺得牛油果食落係方便，因為佢同幾多食物都夾嘅。 係。 就咁我嚟飲個麵包又可以啊！你再唔係點啲餅乾啊、薯片啊，即係你之後時候咧可能食嗰啲 nachos 嗰類咧、其實全部都好啱好夾嘅。咁因為本身牛油果聽落又好似話好健康，咁食得多咧感覺又唔會太guilty。佢有一个味道喺度啊，咁所以嗱，就咁听落去咧，似乎都应该系着数多。 系因为咧，其实好多人都话牛油果咧有丰富嘅不饱和脂肪酸，咁就可以维系呢啲心血管血液循环系统嘅健康啦。咁但系其实咧，呢啲不饱和脂肪酸咧，你喺橄榄油啦，又或者果仁入边，其实都会揾到嘅。咁啊，系咪真系咁神奇？食一个牛油果就可以吸收到好多嘅不饱和脂肪酸咧？可能系，不过同时间咧，你食嗰个牛油果咧。平均啊，每一个牛油果咧都吸收咗240个卡路里啊，咁啊差不多咧等于咧系成碗饭噶啦，咁所以咧，哇系咪真系不停咁样食牛油果系最健康嘅飲食方式咧、我就唔系几同意咯。 系咁啊，好多时候有啲食物咧，即系就算再健康都好啦，你净系斋怼嗰样嘢嘅话，唔见得系对你嘅身体咧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啦。咁另外鱼金蓝啦，喂呢一样嘢咧，我唔知阿尼古你有冇食过噶？ 我有食过。 你覺得點咧？ 點解我會食過呢？就因為而家有啲連鎖嘅嗰啲火鍋店，咁咧佢其實就會賣羽衣甘藍，同你講超級食物，咁啊可以俾你攞翻去當桑菜攞。 我同你係一樣，都係喎，係打邊爐火鍋店嗰啲咁樣，又係同你講喎。跟住啱啱咧，身邊就算嗱冇人提都好啦，因為你同場嘅朋友咧，有啲即係朋友咧嚇，好注意自己健康， 總係會走喺呢個食物潮流嘅 尖 端， 係啦。咁跟住咧，佢咧一見到就喂。点啦，系咁写不停咁样，咁样样啦。咁于是乎咧，就有机会去试呢一种嘅食物啦吓。 系啊，咁其实食落你觉唔觉好似我自己感觉咧，个纤维个量好似多啲嘅，比平时例如生菜咁比咧，佢好似难嚼啲，又或者硬少少咁样嘅。但系咧嗰阵。苦涩味咧系浓烈啲嘅， 系咁睇你自己本身系接受唔接受到，因为好彩我咧都觉得自己咧喺即系味觉嗰方面嘅接受啊，同埋包容能力系高嘅。 啊，你真包装得好、啊， 系真系 乜嘢都可以放得有口啫嘛，系咪？ 哇，咁你又唔好咁样讲，即系我都有要求嘅，对于饮食啊吓。咁但系真系因为嗱，有啲朋友即系例如话唔好讲话咩鱼金蓝啦，即系有啲话芫茜啊、葱嗰啲都顶唔顺噶嘛。 系， 咁你一摆落口嘅话就哇！唔得啊！所以每一次同佢出去食饭嘅时候，一定要走晒青啊，要走芫茜啊嗰啲诸如此类。咁咧，佢哋一齐食嘅话咧，佢哋就会觉得哇！呢一只羽衣甘蓝嘅味道咧，实在系比较系即系浓味少少啊。咁就唔系太喜欢嘅。咁但系阿尼可你接受到嘅？ 我 OK 嘅，但系我就觉得唔系我最喜欢嘅味道咯。我又会抗拒，但系我又唔会觉得哇！真系好好食，要食多几份。 但系有时候咧，感觉系咁噶嘛，因为即系话。個味道本身已經唔係太好啦，咁樣覺得喂唔好咪好咯，健康啊嘛，係 啊，即係通常好味嘅嘢就唔健康。 同埋嗰啲咧，頭先阿講過啦，即係食落口嘅感覺已經覺得哇個纖維好似比一般嘅蔬菜咧係嚟得更高啊嘛，咁所以你食嘅時候咧更加安心啦，不停咁樣係咁對對對對對咁。咁但係又係翻頭先我哋講呢一個即係牛油果咁啦，食得多。 是不是等于好先？ 咁啊，梗系唔系啦，因为咧，大家都话羽衣甘蓝咧，其实有好高嘅维生素啦、抗氧化物同埋矿物质。咁啊，特别咧，例如用按卡路里嚟咁计啦，同牛奶比较咧，羽衣甘蓝就有更加丰富嘅钙质。咁但系咧，同时间咧，因为羽衣甘蓝咧，好容易受重金属嘅污染啊。咁同时咧，入边可能有一啲难以被人体消化嘅棉子糖同埋纤维素。咁如果你食得多咧，可能会令到你个甲状腺肿胀噶。 哇，咁啊嗱，呢两个超级食物咧，近年咧就即系好多人都标榜话，哇要食啊对身体好啊。咁但系其实谂深一层，食得多都未必真系好嘅。嗱，转头翻嚟我哋又讲下啦，继续讲下呢个超级食物咧，究竟有一啲就算唔系话即系大家标榜住好似牛油果或者羽衣甘蓝呢一类咧，但系食落嘅身体嗰度咧都系好嘅，都可以算系超级食物嘅。转头翻嚟我哋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超级食物，头先我哋提起啊，其实即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概念，就系呢一种嘅食物咧，好似系比其他一啲食物咧啊更加有益嘅，更加健康嘅， 同埋更加多嘅营养啦。 系啦，咁其实你其实细心你谂一谂嘅话咧，有多所谓即系超级食物，即系健康啲嘅食物啦吓，咁就唔一定系话要系零零舍舍某一类或者某一种先至叫嘅，即系有啲好大脑嘅，例如系豆类啊。基本上好多嘅豆类食物咧，都算得上系超级食物，即系好似例如咩扁豆啊、青豆啊、蚕豆啊、黑豆啊、红豆啊、四季豆啊，呢啲豆咧本身就有好丰富嘅维生素 B 啦，亦都脂肪含量较低啦，仲要平，又有多种蛋白质。大家知啊，豆啊通常有多蛋白质嘅， 系同埋对于好多素食者嚟讲咧，豆都系一种吸收蛋白质嘅重要元素嚟 嘅。系啊，所以你每星期即系如果你都会食豆类至少四次啊。又或者即系饮下啲豆浆啊，当然系低糖嗰类啦。咁其实对于身体又话降胆固醇啊，对抗心脏病、高血压啊，又稳定血糖啊，又冇咁肥啊，冇咁容易便秘。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好处嚟噶。 系，同埋即系头先都讲咗咧，因为好多素食者咧，你唔可以靠食肉嚟吸收蛋白質，又或者唔可以食蛋啦、啊，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揀食呢一個豆。咁同埋咧，你都知道人體吸收營養嗰個機制咧，唔係話你單單吸一種營養素你就可以令到你身體健康啲嘅，而係好多樣嘢撈埋一齊有化學作用。咁例如有一啲維生素可能係脂肪先溶得到佢嘅，咁可能你要吸收適量嘅脂肪。咁所以咧我覺得認清每一種食物佢嗰種營養特性。又或者例如豆类是维生素 B 多啲同埋蛋白质多啲嘅话咧，你自己进食嗰安排啊或者比例上边咧，其实系会更加有效啦。 系啊，咁嗱，除咗豆类之外，另外一样咧，我自己经常都会食嘅就系莓类啦。 你睇嘢眼睛系咪唔好啊？啲人成日都话蓝莓咧可以护眼啊嘛。 系抗氧化咧，又即系个人护肤，哇，个人咧好似冇咁容易衰老啊嘛。你觉唔觉得我个人 keep 住都系廿零岁咁样啊？得唔使答 ，OK， 唔好讲嘢 ，OK， 大家尽在不言中心照。 廿零 对咯，哇，使乜对啲嘛？你廿零加几，廿九加几，我都算你啊，廿零对啊，哇，好难过，由个心咧黯然一伤，哇，真系冇乜心机做节目啊，即刻。 人哋都系讲真话啫嘛。 我唔想听你讲嘢。咪今日讲莓类咧，其实即系蓝莓头先啊 ，Nicole 讲咗啦。咁另外即系好似红葡萄啊、草莓啊、樱桃啊、黑桃啊呢一啲咧。基本上你睇落去咧，好似系细细粒咁样样啊，但系佢营养威力咧系非常之大，甚至乎咧可以话系比其他啲嘅蔬果类咧系有更强而有力啊，对抗疾病嘅一啲抗氧化剂嘅。 嗯，同埋咧呢一啲通常莓类咧，即系士多啤梨啊、蓝莓呢啲咧，好适合俾小朋友食啊，因为好方便， 劲方便啊！即嗱，真系啊嗱，小朋友咧好多时候佢嘅饮食习惯咧，真系由家长培养。我以我个仔为例，佢咧 佢一定好。中意食薯片同埋雪糕啦， 你错啦，你真系错嗱，好彩呢样嘢咧就唔关我事啊，即系可能如果我自己平时中去嘅话，就俾薯片雪糕。 系啦，我就以为咧系乌加伦嘅仔咧，就肯定有啲乌加伦嘅影子啊。 唔使咁强而有力讲出嚟嘅影子啊，系大家 get 到你想讲啲乜嘢噶啦。咁当然都系有赖我太太啦，因为真系由细到大咧，我小朋友咧佢嘅饮食习惯啦，即系食 snack 嗰方面啦，讲紧就系、是、食生果嘅。尤其是系蓝莓，头先你 call 讲得啱，细细粒，佢咧当糖食嘅系，咁咧到今时今日咧，我觉得好得意嘅，佢有个习惯我系冇嘅，系咧一到平时做完功课啦，晏昼啲啊瞓觉之前嘅时间有啲饿啊，想食啲嘢嘅话咧，佢会主动叫姐姐去帮佢准备一啲嘅水果，即系可能系蓝莓啊，或者系叫佢切个苹果嚟食下啦，咁样样嗰啲。我係十世都唔會嘅，OK。咁但係佢有呢個習慣，which is very good。咁跟住佢咧就同阿姐姐講完之後咧，咁佢就會好開心咁樣食。有時候自己真係懟一盒嘅藍莓嘅係。 咁多啊！你個細路仔都好似六歲嘅啫。 係咁啊，但唔單止咁我細路仔得四歲啫。 四歲，我記錯咗添。 我明白點解我係22對啊？我明白點解我係20幾對啦。最多原來係阿Nicole睇嘢有問題。OK， 完全明白曬。 我睇到未來嘅你同埋。 佢永远咧睇人咧就系睇大啲，睇自己就我得嗰十靓嘅啫嘛， 好后生嘅 啫，系啊，你听边个歌手大嘅话你？ 而家最近 Riffy 咯， 果然好硬嘅，一试就试到啦，真系啊，哇，好犀利！咁啊，但系头先我哋讲蓝莓咧，都唔净系单for小朋友啦，即系都有好多研究就系话啦，因为蓝莓就含有高量嘅抗氧化植物性营养素啦，咁所以喺预防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年失智症啊、癌症啊，甚至系黄斑部退化、白内障呢一啲嘅，即系眼睛方面嘅疾病，都系有好好嘅帮助嘅。 嗯，同埋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啦，抗氧化咧，唔单止系眼啊，系美容同埋护肤嘅一个好重要嘅字眼啊。啲人就话咧，抗氧化通常你食咗之后咧，你个人好似望落会后生一啲，而且皮肤咧就会白滑一啲咁样啦。 但好似对我冇乜帮助咯，食完之后都俾人话20幾對。 喂，咁可能你唔食系30幾對咧？ 原来系咁，真系多谢晒。 咁啊，除咗头先讲嘅蓝莓之外咧，其实燕麦类咧都俾人誉为系呢个超级食物嘅，因为佢可以帮助减低呢个胆固醇啦，同埋血糖。咁因为咧佢嘅卡路里含量就比较低啦，咁入边有丰富嘅纤维同埋蛋白质，咁仲有好多唔同嘅矿物质元素嘅，同埋维他命 B 啊、E 啊等等。咁所以咧，你都见啊，近年啊，甚至乎系近10幾20年啊，有一个品牌都成日用呢一种嚟包装自己嗰一个燕麦啦，同埋而家最近咧，我听啲人咧就话唔系食燕麦添啊，走去食藜麦啊。 系啊，有同事都有啊，有讲起呢一样嘢，话食落去之后话咩味道嗰啲咧，大家有研究一番 嘅。其实我都食过嘅，不过咧个感觉就唔系话好重嘅阵味道，反而系个质感咧有少少似系细粒嘅米，有少少似糙米嗰种嘅。咁多数啲人咧就攞嚟整。沙律啦，因为食落肚比较饱肚，同埋就话咧，纤维高啊嘛，咁就所以你可以迟啲先肚饿啦，咁啊迟啲先肚饿，你又食少啲啦，咁啊可以帮你减肥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好啦，经过一个新闻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可以啊进入我哋今晚节目嘅高潮啦。 系，我等到颈都长啦，由上星期等到而家。 系啊，咁你好快有机会去试啦，因为其实今日咧我准备咗一啲嘅辣木子，咁就系啊俾 Nicole 试啊。咁嗱，先讲下，即系可能好多人咧对于辣木呢一样嘢咧就比较陌生啊。 系， 咁啊辣木其实就系源自呢一个印度啊同埋非洲啦，系一种喺热带生长多年嘅一种嘅落叶乔木嚟嘅，咁咧成棵嘅辣木咧都可以食嘅，而辣木嘅叶咧亦都含有呢个丰富嘅即系维他命 A 啊、C 啊、E 啊、B 群啊，同埋一啲嘅矿物质啦吓。咁咧好多人咧都中意将佢磨咗做粉啊，加入去饮品啊，同埋一啲嘅料理入面啊。咁食落嘅味道咧就有啲似抹茶嘅，咁嗱，但系辣木子嘅味道咧就同头先我哋讲辣木嘅味道咧。 尤其是葉嗰部分咧，係幾唔同下噶。 係 咁啊，呢、這、一個 聽落你好似食過咁樣喎。 我梗係食過啦，我食過先攞翻嚟同你一齊研究噶嘛。 嗱，因為我見到你咧就帶咗成大包翻嚟嘅，咁望落咧呢一粒辣木籽咧就其實好似啲葵花籽咁嘅顏色，咁啊好似漲少少咯，圓圓地咁樣。咁佢表面咧就話佢個口味咧就似花生苦澀嘅。咁啊飲完水之後咧個回甘味啊更加明顯。 係啦，咁啊頭先我講過啦，因為辣木喺印度已經有好多年嘅歷史啊，即係有成4000多年啊，佢話。咁咧基本上咧佢就話入面嗰個嘅即係預防疾病嘅功效咧係非常之勁嘅。被稱之為呢個神奇之樹嘅，因為喺中醫角度去講嘅話，佢預防300多種嘅疾病嘅。 有冇咁勁啊？ 係啊，我上個禮拜都有講過㗎，即係都話可以增強免疫力啊、排毒啊、 保藥黨係啊、 造身啊、抗老化、抗癌啊咁樣啊，對多種慢性病嘅有幫助咁樣。 係啦，即係平平地靈丹妙藥一粒。辣木籽收你1000元啦，烏加倫賣俾你啊嘛，預防300種疾病喎、啊。 我呢輪揾錢都揾到夠，都想俾其他人賺下嗰啲個老友。唔係咁嗱，真係嘅。咁我老婆亦都係因為即係見到哇，好似對身體好好、啊、喎，於是乎佢就買咗翻去，咁就話我哋兩夫妻一齊每日食啦。咁其實佢就講話唔使食得多嘅。係佢話咧每日咧就係食1至3次，我諗每次一粒咁樣好食啲藥咁樣啊。咁就剝咗個殼之後就食嘅。嗱咁而家呢我先俾阿Nicole你打開聞一聞先。佢成包打開咗你可以即係嘬下陣味先啦。 嗱等聞下。聞落其實係有少少梅味喎，我覺得。 梅味 即係嗰啲酸梅。 你真係要食多粒喎、啊。 我覺得你開始。姐未食。 我知即係我意思話你個嗅覺啊。可能咧有少少異常啊！ 喂，唔係喎，但係嗱，我見佢有好似有個殼咁，係成粒食嘅。 唔係，都話掹，唔係都話剝咗殼先。 點剝啊佢？ 用牙咬曉唔曉啊，老友？ 係 食開心果嗰啲啊，食瓜子嗰啲咪嚟啦。 好，試下先啊！ 嗱， 哇，佢剝咗個殼入面係白色一粒 㗎嘛？我想叫你，不如你 未夠啊？ 唔係打開嗰樽水嘅蓋先。我个人 有咁夸张啊！ 嗱，善意提醒，我唔系装你啊！ 你而家有冇食先？ 我食咗啦！ 你今日食咗？ 我今日未啊！ 咁你快啲食啦！过咗12点又新的， 我杯水饮晒啊！ 得噶啦，嚟啦，嚟嚟嚟嚟！ 啊，我攞过嚟啦！ 你攞完嚟俾翻个包装我先。 系，我俾你啦。因为嗱，呢一个先讲下。 系， 我老婆初咧未食嘅时候， 即系买翻嚟嗰次啊， 系啦，咁就同我讲话每一次食3粒啦，我哋 准时食嘅，每隔8个钟头， 即系 6个钟头 得闲就食下啦，咁样样，因为佢话即系咁细粒，咁我当系食坚果咯吓、简单啦，咁而家嗱啊。 嗱，喂，咪住我剥咗个壳入边系白色一粒咁。 系啊，其实佢系 好 似粒 饺子仔咁啊。 其实唔系，其实佢我觉得佢似粒花生嘅，即系讲真，佢真系似粒花生嘅，一粒剥咗壳嘅花生咁大粒，亦都系白色一粒粒咁样样嘅。咁啊，当然佢侧边包围住嘅粉状咧就多少少啊。咁但系其实都系粒花生咁样样。 系 准备好未啊？讲到声都震晒。 你呢个样 系我真系唔想食，你明唔明啊，大佬啊？ 喂，嗱，假假地阿乌。太都買咗成袋俾你，而家話唔食。 因為嗱，聽眾朋友，我唔知道你有冇食過辣木籽。嗱，而家我哋試咗先。 係啦，你唔講咧，我都唔留意佢側邊有啲粉嘅，我舐舐要咬 嘅。唔得咬啊，直接食啦，唔好舐啊，食啦。 睇下你個樣。 係啊。嗱，一開始食嘅時候咧，可能我有突哇。哇，唔系啊，开始嚟啊啲料。我想话，因为一开始食嗰下咬咧，我经过上一次嘅经验之后咧，其实我食落去嗰下系有啲似花生嘅。 我都觉喎，第一哇，而家开始 feel 到啦。 但系跟住之后嗰个回甘嘅味道咧，哇！ 唔系我食到而家有少少系咪人参味啊？ 哇！ 嗰种甘甘， 喂唔系、 甘甘地嘅味。但甜喎、我又覺得。 咦，我今次食點解有甜味嘅？ 嗱，點解要話俾翻呢個包裝我咧？ 唔係，嗱，我因為我先講啊，嗱，我第一次食咧， 讲唔到嘢添，因为啲回甘味仲喺度闯住个喉咙。 系嘛？嗰时啊，佢话饮水回甘味。 系啊，系啊，我头先饮茶，我觉得系啊，好劲啊，回甘得好劲啊。 嗯，系个。 我饮茶咧系超爆甜。嗱，我第一次食咧系得个苦字嘅啫，认真。我仲要咧系苦到咧。嗰、那個味係不停咁樣停留喺口入面。 話俾你聽點解啊？ 食咩都抵消唔到。 因為咧呢、這個包裝啊，根據佢個包裝入面咧所寫嘅就係入口五味變徵。 係啦，即係佢入面咧，如果你入咗口之後，你可以即係食到呢一啲嘅味道嘅話咧，就證明咗你嘅身體狀況啦。 係啦，嗱，佢有苦、澀、腥、酸、嘔。咁啊，苦咧就代表你嘅肝功能勞損啊。係 啊，好明顯。 你咪成日夜瞓啊！ 你唔觉得苦嘅？ 我又唔觉得真系唔系好苦啫。 你食多粒啊！你不如试下。 唔系，我反而我真系第一啖，我真系似花生。 系啊。 然后我而家觉得好甜咯，反而中间有少少好似人参嗰种甘甘地、少少涩涩地嘅味，但系又唔系真系好强烈啫。 今日即系话你身体 又未讲到话要打开个支水准备食咁。 嗱，咁咧头先就苦咧，就系话肝功能咧就劳损。咁如果咧食落去有咁涩嘅味道嘅话咧，就系你个脾脏啊个肠肺咧就失衡。 系。 咁如果咧开始你食到有腥嘅味道嘅话咧，就开始话你嘅肾脏啊，就膀胱啊，就比较系亏虚啦吓。 好彩你未食到咋？ 好彩我上次冇食到腥，就算有都唔讲话有啊。 唔敢 讲 啊！ 咁第四个咧，佢就话如果你食到有酸嘅味道嘅话咧、嗯，就你心脏啊，同埋你个小肠咧，就系比较耗弱啊，比较弱一啲。咁、嗯、而最后屘咧，就有想呕嘅感觉嘅话咧，咁就你嘅脑神经啊，同埋你嘅体质咧，就系比较虚弱一啲。咁你食第二次点样样咧？感觉如何咧？ 我食第二次个味道都差唔多啊，真系。嗱，因为我头先第一次咧就特登摆咗喺呢个右边嘅口腔嗰边，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咧右边半条脷咧都系食嗰阵甘味嘅。 嗯。 咁我而家咧就摆左边再试，都系一入口咬开嗰下咧就花生味。 嗯。 然后食再嚼多两下咧就系人参嗰种甘啊，少少涩。但系到最后其实成个喉都系好甜啊，好甘好甜。 我唔得，我而家成个口都好辛苦啊。唔係，我真係有嗰種好澀嘅味道喺個口入面，即係可能有人就會，即係可能有人就會形容嗰種叫甘甜啊，但係。 嗯 唔系，我系涩啊，好辛苦啊！ 咁咩话涩啊？涩系脾脏肠肺失衡。 我知道我都系唔得嘅嗰啲皮嘅啫，咩都好啦。即系嗱，我就系呢一种味咧。上次又系食完之后咧，一路残留住、嗯。你饮水又冲唔走，食糖又冲唔走。我最后屘就系食嗰啲咧，人哋我嚟饮中药送嗰啲啊，山楂饼啊，加件事嗰啲咧，我食嗰啲都搞唔掂啊！即系我系搞咗唔知差唔多成半粒钟咧，先至开始可以条脷咧系回复翻正常。 唔系佢甘，直情甘甜到系我饮完啖水咧，我成个口都系甜味。 但系辛唔辛苦啊？ 少少，即系因为佢嗰种甜系阿罗汉果嗰种甜啊。你有冇饮过罗汉果水啊？ 哇！唔系我而家唔好想讲嘢，可唔可以休息一下？我讲唔到嘢，你帮我 take a break 啊！转头翻嚟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哇！真系，下次做节目咧，你唔好揾啲咁嘅嘢嚟搞。 喂，唔系话多得啊，顾嘉伦你俾呢一个辣木子我食咧，我而家每饮一啖清水咋，都觉得好甜啊！ 哇！咁我同你睇就真系好唔同啊。嗱，不过讲头先我哋就试下试辣木子啦。咁今日都即系想分享一下一啲咧，即系用呢啲所谓啊，坊间就称之为超级食物啦。咁但系我就称之为一啲嘢健康啲嘅食材咧，即系来整啲乜嘢嘢食咧。咁大家会觉得啊，生活上面咧都有一啲嘅调味。即系除咗话食嘢，成日都话食嘢就未必系好啊，即系健康就未必系好啊咁。咁啊，其中一个咧，我想讲就系真系用辣木啊。 嗯 咁呢一个呢叫做辣木蛋卷嘅食谱。咁其实真係嘅，而家你喺坊间都可以搵到一啲呢，就係嗰啲嘅辣木叶啊。咁食材准备好简单啦，就係搵四隻蛋呢。咁另外再加即係一杯切碎好嘅辣木叶啦。之后四分之一杯呢条状嘅车打芝士，跟住加啲盐啊同埋黑椒粉啊咁样。 咁其實我整過嚟食嘅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將啲蛋啊，同埋啲切碎嘅辣木葉咧，同埋嗰啲芝士咧撈埋曬，之後咧就將一個煎 pan 就煎熱咗啦嚇。落少少油，之后再倒入呢一个捞好嘅蛋浆，咁用筷子卷下卷下咧，卷三层咧， 即系好似蛋卷咁 啊， 老 系啊，咁啊食得噶啦。咁其实即系因为连我啊咁唔晓煮嘢食嘅，都整得我觉得嘅味道系 O K， 因为辣木叶咧同辣木籽咧系真系两样嘢嚟。 喂，咁梗系啦，听你咁讲，入边啲成分系芝士，咁重味嘅都冚晒辣木嗰阵味啦，系嘛？ 咁嗱，但系呢一个芝士嘅份量，我咧大家可以自己调。调节嘅，即系你如果你话我想健康啲嘅，再你话我唔使落咁多芝士，或者用其他嘢 substitute 嗰样嘢，我觉得都好都可以嘅。 系，不过讲还讲咧，其实讲开芝士咧，你自己个人嚟讲，你中唔中意食芝士啊？ 劲中意， 劲中意， 超中意。 嗯，咁你系系咪细细个开始已经好中意食芝士咧？唔系，我想了解多啲，问详细啲啫。 系啊，姐姐，我细细个就中意食芝士嘅 咧。哦，嗱，因为咧最近咧喺美国有一个新闻。网站咧就刊登咗一篇有关芝士究竟会唔会令人上瘾嘅报道。 姐姐究竟会唔会令人上瘾嘅？ 嗱，咁咧就系话咧，原来呢一啲高油啊、高盐、高糖分嘅食物啦，即系我谂系浓味啲嘅食品啦，就会令你咧刺激多啲多巴胺啊，系一种咧好似有少少类吗啡啊，又或者类鸦片咁样，会令人上瘾啦，又或者好开心嘅感觉。咁所以咧就会越食。越上瘾，越食就越多咯。 哎呀，姐姐，咁我点算啊？我真系好中意食芝士噶。 好简单嘅啫，话俾你听啊，呢个成包辣木籽啊。 每次你想食芝士嘅时候咧， 你食咗粒先， 食一粒先，咁样咧 就可以解决噶啦。 我又唔信啦。 咁但系即系当然你， 好似以前啲阿妈咧氹啲仔食药咁样样咧， 套餐嚟噶，一定要食晒。 跟住咧就要食糖噶啦。嗱，但系咧食紧嘢先咁样样咯。 系啊，即系睇牙医唔紧要嘅，你睇完我带你去食雪糕。 系啦，呢一啲啊，好阿妈吓。 系啊，唔紧要，乌加兰小朋友，你食辣木籽之后咧，你就可以食芝士，咁你就会应该慢慢去递减你食呢一个芝士嘅份量咯。 但系即系都唔难理解啊，即系其实我真系中意食芝士咧，中意到一个地步系我有时候咧夜晚放工翻到屋企啦，咁你懒啊，即系未必真系会开炉煮个咩嘢食啊！我六个杯面都懒，有时候真系打开雪柜抄睇下有啲咩食咧。我见到有啲芝士，可能系一块块爱嚟夹面包嗰啲咧，就咁开咗个包装纸，就咁拍落口，咁我就好满足噶啦。咁啊，当然即系坊间仲有啲芝士条啊嗰啲咧，咁我真系好中意食芝士嘅。咁但系听你咁样讲完之后咧，我亦都明白点解自己会系咁中意食芝士，因为真系你食咗之后咧，系会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噶，好开心，好满足。 同埋我谂咧，系咪因为你由细到大都中意食咧？有啲人就话咩 comfort food 啊，即系令你好舒畅嘅食物啦。一唔开心就走去食芝士，就会令你心情好一啲。因为有啲人可能唔开心，好似你个仔咁样，或者唔开心走去食粒蓝莓，咁可能佢又开心啲。 都可能系。 咁可能你饮食习惯，然后你食起嗰一种食物，你勾起嘅唔单止系你口里面嘅味道，而系你往事嘅嗰种味道。 得啦，唔使讲咁多啦，讲到往事，想当年咁样。曾经有啊，光辉美好岁月嗰啲陈年旧事，唔好再讲。 即系咁中意食芝士啊， 非常好啊！ 有咩过一段情啊嘛？ 系乜啦？ 咁但系咧，其实讲开咧，例如呢一啲头先开头就有讲啦，超级食物啊，甚至乎芝士啊呢啲唔同嘅食物咧，其实最近咧都有另一种嘅标签，就叫做负卡路里食物，我有冇听过咧？ 负卡路里食物，听过下。 系，咁你嘅理解系点咧？ 嘅理解就係一啲嘅負卡路里食物啊嘛， 哦，即係 食咗之後，你嗰個嘅卡路里咧係透支比你吸收嘅嚟得更加多啊嘛， 啊係啦，嗱呢個理解係啱嘅，咁好多人都用呢一種嚟標榜嘅， 我仲有粒辣木籽喺度俾你， 你食咗先，陣間俾你食芝士好冇？ 有你繼續講啦，唔好意思啊，打斷咗你繼續啦。 咁咧，其實咧呢一種負卡路里食物咧喺好多瘦身啊或者女士为主嘅网站咧，都经常去卖嘅。咁就话你食完咧，其实可以帮你减肥，甚至乎咧可以帮你消脂添。 系，即系其实有时候好难理解，点解食咗之后咧会可以仲减肥咧吓？你明明系吸收咗啲嘢噶嘛？ 系啦，咁因为佢就话咧，其实呢一啲食物多数都系啲低卡路里嘅食物啦。咁可能例如食一块生菜咁样，咁可能你吸收咧系10卡路里嘅啫。咁但系话咧，你消耗嗰块生菜，你就 就需要用20个卡路里嘅。咁、你食咗落肚之后，咁你咪消耗嘅能量多过你吸收嘅能量咯，咁你咪会负卡路里咯，咪可以减走你身上面嘅一啲卡路里。咁但系咧，近排咧，其实呢一种嘅所谓负卡路里食物嘅标签咧，其实系冇乜科学根据嘅。即系老实讲，你个人嘅体质都唔一样噶啦。你点样去计算乌加伦消耗一块生菜嘅能量，同埋一个吴永熙尼高消耗一块生菜嘅能量咧？其实冇人知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咪食咁多或者你计数啦 ？A 食500块生菜系咪就可以消耗到几百个卡路里？就绝对唔存在呢一回事啦。 但我觉得我消耗一粒辣木子嘅能量应该会系几大透支。 咁我都相信你食完又唱歌又跳舞又系咁搵杯水嚟饮，咁啊你啲能量消耗都应该几多嘅。 所以我而家仲系对住一粒辣木子，唔知点算好啊！ 阿乌太都真系几有理心。 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今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乐 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